某地的胜利 at marathon 马拉松。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呢是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的这个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希腊人成功的阻截了波斯人的入侵。那么马拉松呢，为了纪念这次战役呢，后来有了马拉松长跑比赛。 由此看出呢，奥林匹克运动其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无限的梦想，所以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与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那么这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是我们拥有完全自信和战胜一切挑战的强大动力。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词汇。您还记得各项赛事的英文怎么说吗？世锦赛事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现在呢，我们来造句来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例如这将是世界锦标赛的一次新纪录。 That's a new record for the World Championships。The World Championships 是世界锦标赛的意思。接下来是四大洲赛，您还记得它的英文是什么吗？四大洲赛 Th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ships。 Continent 是大洲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C-O-N-T-I-N-E-N-T Continent 大洲。 Four Continents 就是四大洲。好，来造个句吧。 The 2017 Four Continents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Was an international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2014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是国际性的花样滑冰比赛。在这句话里面还有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冬奥词汇，叫做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意思是花样滑冰。它和 th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ships 合在一起，就变成了 the Four Continents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它的意思是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大奖赛总决赛的英文是怎么说的。 The Grand Prix Final 大奖赛总决赛。 Prix P-R-I-X 是奖金价格的意思，通常和 Grand 放在一起组成一个词组，叫做 Grand Prix 大奖赛的意思，再加上后面那个 Final 变成了 The Grand Prix Final， 就变成了大奖赛总决赛的意思。The ISU Grand Prix Final is held in Canada.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际冰联大奖赛总决赛在加拿大举行。您听清楚了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